今日要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系有意思嘅预言。呢个预言系被认为喺圣经入边系最伟大嘅一个预言。我哋知道有一个系俗世，有一个俗世嘅历史学家系叫做 Josephus， 佢曾经话过。神唔单止系将预言系讲俾系但以利先知知道，就好似其他嘅先知一样，但系佢甚至系将呢个预言将会系几时发生，都讲俾但以利知道。牛顿，我哋知道佢系发现地心吸力，佢系一个系科学家，佢都话，佢话单单系靠呢一个预言，就系喺耶稣基督之前500年有关耶稣基督嘅预言，我哋就可以绝对证实圣经系神嘅话语。大部分圣经嘅学者都认为，但以利书9:24-27嘅预言系其他预言嘅骨干，亦即系话其他嘅预言都要翻嚟但以利书9:24-27嚟到解释他们的经文。如果没有但以利书9:24-27的预言，相信其他很多预言，例如但以利书24、25章还有启示录，有很多的经文都是会很难很难是有解释。耶稣基督他自己亦都曾经是提到但以利书里面的预言。当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来到问耶稣基督有关末世的兆头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是用了2章的经文来到回答，是马太福音24、25章、马可福音13、14和路加福音21、22章，是叫做橄榄山的讲论 Olivet Discourse， 来到回答门徒所问的问题。在这里马太福音24:15，耶稣基督说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利所说的，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你们就知道末世是来临。耶稣基督亲自提到但以利书9:27的经文，还说是但以利先知所说的。这个已经答了我们很多问题。我哋唔需要係花时间走去查係边个作但以利书，耶稣基督亲自话俾我哋听，但以利就係但以利书嘅作者。但有人可能会话，我唔信耶稣基督讲嘅话。嗱，如果你唔信耶稣基督讲嘅话，你嘅问题係大过唔信但以利係但以利书嘅作者。今日我哋见到但以利书9章，其实如果你睇篇幅嚟讲，最重要嘅唔系我哋今日要讲嘅预言，我哋今日要讲嘅预言只不过系4节嘅经文。如果你睇下最篇幅最大喺度但以利书9章，唔系嗰个预言，而系但以利嘅祷告。但以利系花咗18节嘅经文嚟到祷告，当佢祷告完毕之后，神就立刻差派天使加百列来到是回答但以利，就即刻讲了这个预言给但以利听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但以利的祷告，不是这个预言。当然这个预言已经是非常非常之是了不得。我将会在2次之后是跟大家讲但以利的祷告。看看有个什么的祷告能够是令到神即刻差派天使来到回答他的祷告。今日是会同大家讲70:7的开始，讲唔晒㗎，所以我先会讲系头嗰69:7，跟住下一次先至会同大家讲第70:7。嗱，我哋睇一睇70:7，究竟呢个七字嘅意思系乜嘢？喺度但以利书9:24话，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定了70:7。冇话系七个乜嘢，犹太人呢一个七字可以解释系7日， 安息日，亦都是可以解释是七年是安息年。好多时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经文，经文会告诉我们究竟讲的是七日还是七年。原本这个字是 Shabua， 是单数， Shabuam 是众数，只是一个七啫，没有讲是七年还是七日。在这里利未记二十五章三至到四节说，六年要耕种田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地的出产，第七年要地要守圣安息，就是向耶和华守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收葡萄园。这里就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七是七年。而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八节亦都说，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，就是七七年，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，共是四十九年。这里讲得更加清楚，这里是七个七年，是四十九年。在这里经文来到看，我们很清楚能够知道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是七年还是七日。你看看但以理的祷告你就知道，他满心就是想着什么？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了之后七十年回归的事。所以但以理的脑里面想着的是七十年，所以好明显这个七十个七亦都是讲年份。在这里但以理书九章二节说，就是大利乌王在位第一年，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。但以理同神讲，神啊，耶利米先知话七十年满之后，犹太人就能够回到去自己的家乡，回到去以色列。他计一计日子，自己被掳的时候是主前606年，大利乌王一年是539年的时候。所以但以理说，神啊，日子到了，求你是准许以色列人是回到自己的地方。我们讲到耶利米先知的预言，又不妨再看看这个预言都很有意思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至到十二节，这全地必然荒凉，令人惊吓，这些国民要侍奉巴比伦王七十年，七十年满了以后，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，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为犹太人的罪，犹太人是会被巴比伦掳去七十年，以致个地是会荒凉七十年。但是巴比伦呢？巴比伦会七十年之后他会亡国，他们的地会怎样啊？将会是永远咁荒凉。这个是神的预言。为什么以色列人是会要被是老七十年，为什么地是要荒凉七十年？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有讲得很清楚，这就应验耶和华藉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，直满了七十年。以色列人不肯给他的地守安息日，本来神的话语说每六年之后第七年是要守安息年，地是要安息。以色列人贪心，继续地耕种，每逢到第七年他们都不听话，都继续耕种。一共多少年啊？490年。你试下490年有多少个安息年啊？取除七你就知道了，是70个。所以神跟他们说，你不肯守安息年，我将你是被掳，你们班人全部被掳，地就荒凉啦。那个地不是守安息日，守回七十年，这个是神讲。所以有很多的神学家说，属于神的东西就要给神。如果我们属于神的东西不给神的时候，神是有他的办法来到是连本带利是问我们拿回。好有趣，但以利的祷告，他跟神说，神啊，七十年到了， 唔该你系应许你嘅诺言，准许系以色列人系翻到自己嘅地方。嗱，呢一个咁嘅祷告有啲似系彼得同耶稣基督讲嘅说话。记唔记得彼得喺度马太福音十八章同耶稣基督话：有人得罪我，我饶恕佢七次够唔够啊？够晒啦啩？耶稣基督点讲啊？唔系七次，系七十个七。呢度但以理亦都系咁讲，但以理话：神啊，你讲七十年到啦，犹太人应该翻到自己嘅地方。神即刻派系加百列嘅天使系同佢讲：系七十年，犹太人系会翻到自己嘅国家，但系佢哋唔会有平静，唔会有安宁，一直要到七十个七年，佢哋先至有平静，先至有安宁。我哋讲但以理书嘅时候，亦都讲过外邦人嘅日期嘅开始系由巴比伦呢个国家开始，系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系二十四节外邦人嘅日期，一直系要到耶稣基督翻嚟，先至系完结咗系外邦人嘅日期。嗱，巴比伦七十年灭亡咗之后，唔等于系犹太人就永享安宁。如果你仲记得我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嘅，正系希腊呢个国家，正系安提阿古就已经俾佢哋救晒兽啦。仲要点啊？仲要经过罗马，罗马会拆毁佢哋嘅圣殿，喺主后七十年，以至今时今日都仍然未有佢哋嘅圣殿。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唔使讲啦，希特拉点样嚟到残杀系以色列人。去到将来末世仲有敌基督。以色列人将会是经过有好多好多的灾难，以致是去到千年的国度，耶稣基督再次回来，他们才会有真正的安宁。而由今天的经文所讲的七十个七，就是一路去到千年的国度，耶稣基督再次回来。这里很有趣的，犹太人因为没有守到安息年是四百九十年，神同佢哋讲，你哋亦都要系再过七十个七，再要过翻七百九，再要过翻四百九十年，以致系能够真正系得到安入，得到系平安。嗱，对于七十个七嘅预言系有好多好多嘅误解，有好多唔同嘅解释，原因系有三个，点解会有咁多嘅误解？第一就是你在看这七十个七的时候，你的起点错了，开始的时候错误了。第二个原因就是个结尾个结束的结束点错误了，你的开始的时间错了，你结束的时间错了，你都会解错经。第三个原因就是怎样计算那七十个七，如果你计算方法错，你又会是计错数。圣经的解释是只有一个的，圣经正確的解释是只有一个，圣经不是说好像审美那样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圣经是永远只有一个解释。我们讲是但以理书是同是英文部是同步，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，英文部先讲是七十个七，三个牧师都有不同的见解，咁边个系啱，边个系错呢？我哋一齐嚟睇一睇，点样先至系正确嘅答案？嗱，我哋先睇睇乜嘢先至系真真正正啱嘅结束点。嗱，头先嘅经文其实我哋都读过，神有话俾我哋听，究竟真正结束咗呢七十个七嘅时候会发生啲乜嘢事？嗱，我哋一齐嚟睇睇会发生乜嘢事？呢度讲咩啊？话但以理系九章二十四节，你为本国之民和你嘅圣城已定了七十个七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净罪恶，赎尽罪孽。一共有六件事会发生，有三件系同罪系有关。你睇下而家犹太人，你睇下以色列，你系咪话佢哋已经止住罪过？佢哋而家有冇已经系除尽罪恶？有冇系赎尽罪孽？你可以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临替他们赎了罪，但他们未接受的，所以这些事全部都未发生，所以这些事是要去到千年国度才会完成。 有好多解经家，有好多神学家话呢77嘅结束点就系犹太人70年后被巴比伦被掳回归到以色列就已经完结咗。呢个系一个解释。亦都有人解释话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赎完罪啦，赎尽罪孽嘛，就已经系完结咗。但我哋见到仲未止住罪过，仲未除尽罪恶。亦都有解经家话系1967年是六日战争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国土。你看看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罪，他们的圣殿在哪里？还没有他们自己的圣殿。第四件事将会发生的是会引进永义，永远的义。犹太人现在当然是没有永远的义。第五个是会封住异象和预言。什么叫做封住异象和预言？首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需要异象和预言。在启示录22:10讲得很清楚，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末世就为例啦，使徒约翰说你们不要封住这个书里面的预言，你要同人分享。但是到去末世，去到千年国度，去到我们已经与神同在，有没有再需要这些预言？这些异象已经没有再需要，到那时候是可以封住。而最后一个情形就是要高末，要并高至圣者。这里翻译是有些问题，应该是至圣所，这里是讲的圣殿。我们刚才讲过犹太人到今时今日都还未有他自己的圣殿，所以这个是要去到千年的国度。去到千年的国度，犹太人会重起他的圣殿，再一次是献祭给神。所以我们见到这个正确的答案，这个77圆满的结束是要去到千年的国度。我们走回转头来看一看，那开始呢，这个命令，这个预言的开始是几时？我再读一次头先我哋读过嘅经文，但以利书9:25，话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建新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。记住啦，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受高君嘅时候，必有7:7和72:7。正在艰难嘅时候，耶路撒冷连街大号都必重新建造。嗱，呢度系讲到耶路撒冷嘅重建。OK， 咁我哋见到咧，原来喺度历史当中系有4重建嘅命令。咁结果边个究竟边个先至啱啊？我哋一齐嚟睇睇。第一个命令系波斯古列元王嘅一年，系喺度系主前系539年。在《以斯拉书》1:1-3讲得很清楚，古列王是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所以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他们先是捉了个坛，然后献燔祭给神，跟着第二年才是开始起圣殿。但他们一路起，一路的敌人就在攻击他们，在搞他们，还指着他们骂他们，说他们冇拉神就喺度起城墙，都未呢、这个古列王都冇叫你起城墙，叫你起圣殿咋嘛、啊、你哋居心不良，你哋想反叛波斯，於是告到上去波斯王，波斯王就停止咗以色列人，唔俾佢再继续起圣殿。呢个系无辜。跟住第二个命令，所以就喺度以斯拉记6:8。这个命令是大利乌王的时候，在主前518年，由哈该先知和撒加利亚先知来到劝大利乌王，于是大利乌王又一次准许以色列人重起圣殿。这个是第二个命令。我们见到这两个命令都是跟是起圣殿是有关，跟起圣殿有关。第三个命令又是什么命令？第三个命令是以斯拉记7:11-16记载，这个王已经去到阿达薛西王，是主前458年，他是准许犹太人是装饰，是修饰他们的圣殿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修饰圣殿？ 以斯拉记七章二十七节讲得好清楚，以斯拉说：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。所以我们见到头那三个出令都是同起耶路撒冷圣殿有关。嗱，我哋就要諗諗啦。头先我哋经文话系起乜嘢嘅话，你们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受高君嘅时候，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。正在艰难嘅时候，耶路撒冷连街大号都必重新建造。街系咩啊？是城入面广阔的地方，是广场。号是什么？号是城墙外面的水沟。英文版本有很多英文版本是译做是连街大墙，但是和合本译得好，连街大号是整个城啊，由里面去到出面是重新是改造了之后重新建造。这个命令就是七十个七的开始。我们看看有没有个这样的命令啊，圣经里面有个这样的命令。这个命令不在到以斯拉记，这个命令在尼希米记里面是二章一至到六节，是唯一个是准许犹太人是起这个耶路撒冷城。重起耶路撒冷城。在这个之前我们知道有人诬告他们未有拉神就是在这里起城墙，是吗？所以我们知道是还未有拉神，就是在这个之前。是去到是阿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先至是有命令下来，是容许以色列人是重起是耶路撒冷城。这件事记载得很清楚，在尼希米记二章是一至到六节。尼希米是酒政，他是斟酒给皇帝。这一件事很清楚是怎样，尼散月是犹太人的一月，没有讲到日子，因为是一月一日，是新年来的，是犹太人的新年。尼希米就斟酒给皇上，出苦肉计了。个皇帝望下佢，话你斟酒俾我，点解愁容满面嘅？跟住就问佢乜嘢事啊？尼希米点讲啊？我列祖嘅坟墓所在嘅那城荒凉，所以我愁容满面。咁于是个王话：咁你要点啊？于是尼希米就打蛇随棍上啦。佢话：啊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，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，可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。於是当时个皇后都仲喺度嘅，皇后讲咩啊？皇后话：咁你要去嘅几多日啊？你系几时翻嚟啊？於是尼希米就定咗日期，跟住最后嗰节嘅经文讲咩啊？王就喜欢差遣我去，得到王嘅命令。名正言顺走去重起耶路撒冷。嗱，呢一个系七十个七嘅预言正确嘅起点。嗱，我哋有咗正确嘅起点，有咗正确嘅结束点，就容易化为啦。但系仲有好多嘢要计嘅。OK， 大家咧唔知有冇计算机啊？有计算机咧，一齐计就更加好啦。我全部計過曬㗎喇，所以呢就如果你信我嘅話呢，你就自己唔使計。嗱，我哋再講講呢一個係預言。嗱，我哋話起點有咗啦，咁起點我哋知道仲未去到七十個七，我哋今日講六十九個七㗎嘛。六十九個七有咩事發生啦？我再讀一次，你當知道，當明白，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受高君嘅時候，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。你將七個七加埋六十二個七，就係六十九個七，就有咩事發生啊？有受高君，有密塞啊，有尼賽亞，有猶太人嘅王係出現喺佢哋嘅面前。OK， 嗱，我哋知道頭先講呢一個預言嘅起點係阿達薛西王嘅二十年，係尼散月嘅一日，係一月一日， 猶太人嘅日曆係嘛？咁根據 Encyclopedia Britannica， 亦根據係 Wikipedia， 你可以查得到嘅，好容易查到嘅。亞特士西王登基嘅日子係主前465年，個個都知㗎喇。OK， 咁佢在位20年係點呀？要加返20年囉。但係我哋講緊咩呀？係主前嘅日子喎，個 number 越大係點呀？係越古老喎，所以你要減返20。你減返20嗰陣時候又去到445年3月5日。嗱，有人又拗晒頭啦，你唔係話1月1日嘅咩？點解而家又變咗3月5日呀？嗱，呢個對我哋中國人就好簡單㗎喇。我哋有點呀？有唐曆，有西曆，有農曆，有西曆，係咪？猶太人同我哋好相似嘅，猶太人嘅日曆係農曆年嚟㗎嘛，係咪？所以佢哋嘅1月1日咪等於我哋嘅3月5日囉。嗱，喺度 web page 呢有好多計算機㗎，你可以打一日農曆嘅日子入去，佢又會彈返一個係西曆出嚟。你打一個西曆嘅日子入去，佢又會幫你彈返個農曆嘅日子。我亦都試過，所以你亦都可以去 check 㗎。1月1日尼散月1月1日主前445年就係等於係3月5日。仲有一樣嘢，就係以前都同大家講過㗎喇。馬代波斯嘅皇帝唔係用佢在位第一年嚟到開始計算㗎。佢係在位第二年開始計算，如果你記得嘅話，我同大家講過嘅，係咪？咁所以點呀？你又要將日子拱後多一日添，係咪？咁就變咗咩呀？變咗係444年3月5日，就係、尼賽亞出現嘅日子啦。唔係，呢度係起點啫，仲要69.7 ,ok? 咁點樣計算69.7呀？69乘7係幾多呀？483年 ,ok, 483年。嗱，483年有几多日啊？乘360日，一共係173880日。嗱，有人会抗议喇喎，喂，一年唔係360日喎，大佬，一年365日喎，你又搞错咗啦。但你聖經唔係咁讲㗎喎，聖經用时间嚟到量度呢，永远係一年360日㗎。唔係365日。嗱，若果大家可以睇睇嘅，有聖經根據㗎，唔係我自己作出嚟。嗱，若果睇洪水來臨嘅日子，聖經話俾我哋聽係創世紀7:11，話洪水來臨係2月17日。跟住洪水退嘅日子係咩呀？創世紀8:4，話係7月17日。嗱，兩個都17日，好簡單啦，係咪？一個是2月，一個7月，5個月應該幾多日啊？俾我哋嚟講，2月就28日，3月31日，4月30日。聖經唔係咁講㗎喎，聖經一律30日，因為係農曆㗎嘛，每個月都係30日，所以8:3創世紀講得好清楚，係150日。另外係有一個係根據㗎，我哋講係但以理書講啟示錄嘅時候都講過，將來會有3.5年係好苛刻難捱嘅日子，叫做大災難。3.5年係咪？講3.5年嘅有但以理書7:25，9:27，12:7，啟示錄有12:14，都係講3.5年。換個話題嚟講，係42個月，亦都有經文啟示錄11:2，13:5。跟住又可以換嚟講係1260日，3.5年，有但以理書12:6同埋啟示錄11:3。嗱，你點能夠計到係1260日啊？你只可以用360日一年嚟到計算，如果唔係你計唔到3.5年。所以俾我哋見到真係聖經計算日子嘅方法，就係一個月30日，一年係360日。嗱，咁咪173880日喇喎。咁但係大佬，我哋而家係西曆㗎嘛，係咪？咁咪要改返去西曆嘅日子，咁咪除返 365.2422 去到十足啦。ok? 咁你哋會得到係 476.067 年。嗱，你唔好自作聰明，即係刪咗個067年喎，好重要㗎。因 因为那0670-067年呢是等于25日，所以一共呢是476年零25日。嗱，而家得啦，你可以加翻上去主前444年3月5日呢个起点，你会得到咩啊？公元33年是3月30日。公元33年就好多人惊噶啦，大家知道咩事发生系嘛？耶稣基督系几多岁系受难啊？33岁。OK， 嗱，呢个系尼散月10号。嗱，我又点会由3月30日变咗尼散月10号啊？你搵啊个网上嘅计数机由啊西历又转翻去农历。OK， 嗱，尼散月10号系咩事发生啊？好有趣㗎喎，尼散月10月係咩事啊？喺度出埃及記12章話俾我哋聽，逾越節係尼散月14日。喺度尼散月14日之前嘅5日計埋頭尾 ,10號、11號、12號、13號、14號前嘅5日計埋頭尾係咩日子啊？一家一羊，你要去將羊是接到去你自己的屋企，是猶太人的習俗。在這裡出埃及記12章3節是講得很清楚。啊，那你說這麼早接隻羊回來做什麼啊？12章5節講得很清楚，要無殘疾1歲的公羊。你回去5日，你慢慢仔細跟他是陪下他，看下他是不是真真正正是沒有殘疾的。然後去到14日怎樣？尼散月14日是將這隻代罪的羔羊，這隻羔羊怎樣？是宰了它。耶穌基督就是尼散月10日公元33年騎著驢驅子是進入耶路撒冷城。我們怎知道它是那一日進入耶路撒冷城？約翰福音有說，在約翰福音第12章第1節有講到耶穌基督在帕大尼這個地方跟拉撒路和瑪利亞、馬大在一起。跟住經文話咩呀？這個是逾越節前的6日，頭尾計埋。跟住去到12章2節話第二日發生咩事呀？逾越節前的5日，尼散月10號，佢係騎住驢驅子係進入耶路撒冷城。以色列人好開心，攞住棕樹嘅樹枝高唱好沙拿嚟到迎接呢一位係佢哋嘅救主尼賽亞，佢哋嘅王。但係好可惜，5日後發生咩事呀？佢哋將耶穌基督係釘上十字架。約翰福音19章14節講得好清楚，那日是逾越節的日子，是預備逾越節、預備宰殺羔羊那一日，耶穌基督是為你為我的罪被釘上十字架。聖經準確的程度是令人吃驚，可以計算到耶穌基督在那一日進入耶路撒冷城，5日後是被釘十字架，還不單止這樣，還是在逾越節前的5日進入耶路撒冷城，在逾越節那日為我們是釘十字架。還有就是當他入了去耶路撒冷城之後，個個以色列人都看到他，看看他有沒有瑕疵，看看他有沒有罪，連比拉多最後都找不到他有罪，想釋放他，最後是猶太人不要釋放他，要了巴拉巴。就在那一天，耶穌基督是命令他的門徒去找一隻驢驅子，以致他是可以騎著這隻驢驅子是進入耶路撒冷城，應驗了是撒加利亞先知所說的預言。撒加利亞先知在9章9節，撒加利亞書說，錫安的民啊，應當大大喜樂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應當歡呼，看啊，你的王來到你這裡，他是公義的，並且施行拯救，謙謙和和的騎著驢，就是騎著驢驅子。 应验咗撒加利亚先知嘅预言。嗱，好奇怪，嗰一日佢系准许人拥佢为王，高唱好山拿。但系之前有人要拥佢为王咧，记唔记得咩事发生啊？喺度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，佢个人避到去山上高，佢唔要，嗰个时候未到，佢话。佢亦都赶鬼，喺马可福音一章系三十四节，赶咗鬼出嚟，连鬼都知道佢系边个，知道佢系神。佢叫鬼唔好系张扬，佢医好咗系麻风病人，麻风病人想系张扬佢医好佢哋嘅事。耶稣基督话：你唔好张扬，我个时候未到。佢问门徒：你哋话我系边个？彼得话：你系基督。耶稣基督话：唔好同人讲。但系喺嗰一日，喺尼散月十日，佢骑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，佢系容许以色列人系拥佢为王。但系嗰日之后咧，比拉多问佢审佢嘅时候，话你系咪犹太人嘅王？佢话我嘅国唔属于系呢个世界个国。但系嗰日，佢系准许人拥佢为王，为咗系要应验但以理先知嘅预言，同埋要应验系撒加利亚先知嘅预言。嗱，法利赛人对我哋嚟讲好多时印象麻麻地，系嘛？我哋唔系好鍾意法利赛人，但好有趣噶。如果你留意圣经咧，法利赛人好多时会指出一啲我哋唔留意嘅事，但系几重要嘅事。嗱，今次又嚟啦。喺度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七至到四十节，话耶稣基督系骑住驴驹子进入系耶路撒冷城，嗰啲人民都话高叫奉主命来嘅王是应当称重的。跟住法利赛人点讲啊？喂，夫子，睇住你班马骝，睇住你嗰班门徒啊！嗱，呢度嘅门徒唔系话十二个门徒，呢啲系跟随耶稣基督嘅人，睇住佢哋啊，佢哋乱噏嘢啊！他们叫你做王啊，耶稣基督怎样跟他说啊？不再是说啊，不要吵啊，不要说，不要宣扬。他是怎样说啊？他说就算他们闭口不说啊，连石头都会呼叫起来。那一日是他的日子，那一日是圣经预言他是会入耶路撒冷城。好可惜，路加福音十九章亦都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望住耶路撒冷城是哭泣。因为他知道这一班拥他为王，今日呼叫高举他为王的人，在五日后会怎样啊？要是将他是钉死在十字架。他亦都是为耶路撒冷城而悲哀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的不信，以致耶路撒冷城和圣殿是会被是毁坏。今日讲完了是69个七的预言。你可能会觉得好奇怪，点解圣经会讲七个七同埋六十二个七？我头先系冇讲到。原来七个七系咩啊？四十九年。但系照我哋头先计算嘅方法咧，就唔系四十九年噶咯，系四十八年。因为系点啊？由阴历转去阳历，系嘛？四十八年系主前396年。嗱，呢一个日子系耶路撒冷城系被重建嘅日子。嗱，呢一个真系一个非常之系艰难嘅日子，正如圣经所讲嘅预言，正在这艰难嘅日子嘅时候，耶路撒冷城系连街大号都要被重建。点解咁艰难啊？佢哋一只手系真系揸住武器，另外嗰只手喺度起城墙，俾敌人嚟到攻击佢哋。卒之真真喺度396年主前完成咗系城墙。另外有一件是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在那个时候亦都是旧约正典是完成的时候。什么叫做旧约正典啊？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旧约书，有一日神话已经完成了，不可以再加下去，亦都不可以再减少。这个是在主前是396年正典是完成了。我哋知道神系有成400年系冇同犹太人系讲说话，主前400年一路去到耶稣基督系嚟到世上，所以396年主前就系旧约系正典系完成嘅时候。喺嗰个时候再加62个7，就系耶稣基督骑住驴驹子系进入耶路撒冷城。 嗱，呢个真系一个系非常之大嘅一个预言，系嘛？唔单止系预讲咗耶稣基督喺边一日系会进入耶路撒冷城，仲系逾越节嚟嘅添。逾越节前嘅五日，以至于五日后佢系被系钉十字架。嗱，呢一个唔系偶然嘅，唔系话撞彩会撞得出嚟。你试下咁多年咁多日，一共系几多日话173,880日啊？你试下你撞下撞唔撞到？撞唔到噶 ，OK？ 全部系神嘅计划嚟嘅。另外有一个系俾你睇得到系神嘅计划，就系佢连喺圣经入边都摆咗一个首尾嘅结构，等你知道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系最重要嘅部分。嗱，我哋见到呢个首尾嘅结构喺度24节嘅头九章系讲咩啊？本国之民和你嘅圣殿。你会见到呢个首尾有一个正有一个负嘅，好有趣嘅。嗱，负嘅喺下低系九章系26节嘅尾，话必有一王嘅国一王嘅民来毁灭者城和圣殿，又系讲到圣城，又系讲到民，一个系神嘅民，一个系将来系敌基督嘅民。这个圣殿唔系敌基督嘅民，这个一王嘅民系罗马嘅兵士，讲错咗。OK， 咁咧，所以呢度系有一正一负。嗱，如果你睇第二个首尾嘅结构，喺度九章24节嘅尾系高至圣者，这个系正嘅，系嘛？去到26章嘅头，至圣者必被咩啊？剪除一无所有，这个系负嘅。两个都系讲到系这个高末者。嗱，去到25节嘅头。话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去到25节嘅尾，亦都系讲耶路撒冷连街大号必重新被建造，但系亦都有一个负点喺度，系咩啊？系艰难嘅时候，当佢哋起城墙嘅时候，会俾好多人嚟到骚扰嚟到系打乱佢哋。而全部经文最重要嘅系咩啊？直到有受高君嘅时候。在25節的中間，我們見到這個完全是一個結構，是神給作者是有靈感是寫出來。今天結束的時候看了個這麼偉大的預言，有些什麼的感受，有些什麼的回應？我們不妨看看 Josephus 這個俗世的歷史學家怎樣來到評論但以理。他说但以理这个人，他说他生前是得到是君王和人民的赞赏和尊敬。他说他死后是留下了但以理书，是被千千万万的人是来到阅读。他说很明显这个先知是能够直接地是与神谈话，以致他不单止是能够知道预言好像其他的先知一样，但他亦都能够知道预言发生准确的时候。连一个俗世的历史学家都能够看到但以理先知的品格，他的质素。但以理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在圣经里面刚才都读过叫他什么大蒙眷爱的但以理，在九章23节、10章11和19节三次讲到他是大蒙眷爱，而神给他见到的异象是什么？是旧约最伟大的预言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。新约呢？新约最伟大的预言在哪里？在启示录，当然是吧，没什么预言的新约。启示录，但是作者约翰，使徒约翰被称为什么？在这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最爱的门徒。好奇怪喎，耶稣基督神最爱的他会怎样？会被他们见到末世的预言。最爱的人会被他们见到末世的预言。你说为什么啊？以前都跟大家分享过了，其实末世的预言很重要。圣经四分之一是预言，四分之一的三分之一是讲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。所以可想而知末世的预言是多重要。神将末世的预言讲给他最爱的人。但我们看看到底但以理和约翰有些什么那么特别为神所喜爱。 我哋可以睇到有两点。第一点系忠于神嘅话语。我哋见到但以理真系忠于神嘅话语。喺到第一章，佢有机会系食王嘅食物，梗系好食噶啦，系嘛？而家你成日走去又话御厨啊，又话御餐啊，吓好贵，个个都想食，系嘛？真系俾到你食，唔使钱添，佢唔食，佢点啊？因为佢忠于系犹太人饮食嘅条例，佢忠于神嘅话语。佢对神点样不离不弃啊？去到第六章，我哋见到大利乌王系被人系蒙蔽咗，系要人拜自己，唔可以拜第啲神，唔可以拜系第啲人。当个令出咗，话任何人如果违反嘅，都会系被抌到狮子坑入边。但以你点样嚟到回应啊？走翻去自己间屋度，开住个窗，继续系一日三次咁敬拜自己嘅神。佢对神系不离不弃。约翰呢？约翰忠唔忠于神嘅话语啊？如果大家记得有一节经文喺约翰福音14章15节，约翰写咩啊？佢话你们若爱我，呢个系耶稣基督讲说话，必守我嘅命令。作者系约翰。约翰当然系明白呢个道理。如果我哋欲爱神嘅话，我哋一定系会守神嘅命令。约翰系一个守神命令嘅人，佢亦都系对神系不离不弃。大家记唔记得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时候，有几多门徒喺佢身边啊？系得约翰一个嘅啫，个个走晒噶。我哋点知道啊？耶稣基督钉喺十字架上，同约翰讲，对住玛利亚话：你嘅母亲，对住玛利亚话：你嘅儿子，系嘛？所以我哋见到系约翰喺佢嘅身边，佢对耶稣基督系不离不弃。神就系鍾意对佢不离不弃。遵守佢话语嘅人，愿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个心，能够系遵守神嘅话语，能够系对神不离不弃。愿神系祝福佢自己嘅话语，让我哋一齐嚟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哋感谢你，感谢你俾我哋但以利书第九章，感谢你俾我哋见到一个咁伟大嘅预言，唔单止喺度500年前你就已经预言耶稣基督会是来到这个世上，会以王者的身份是进入耶路撒冷城，你还能够是准确地是预料到那一日是哪一日。主啊，你实在是一位大能的神，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是能够是遵守你的话语，能够是对你不离不弃。就愿你都是继续祝福我们以下分享但以利书的时候，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